天使与魔鬼的对话来自蔡健雅。一个人内心当中呢，一定会有天使的一面和魔鬼的一面的。有些人呢，他会在一些人面前展露出天使的很纯真善良的那种感觉啊，这是因为他跟这个人有缘分。而有些人说这个人很坏啊，这个人很讨厌，我想你是跟他没有缘分吧。所以呢，什么样的人可能吸引什么样的人，你要把自己最为善良、透明、真诚的一面展露给别人，也许别人也会同样的还给你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华健，《新的方向》。 买车有试驾，餐厅有试吃，买衣服还有试穿，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？ 来呀、啊，做广告也能尝试，试一试又不花钱。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，不怕没效果，就怕不敢试。详询电话和微信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几千年来爱情从来没有进步过，自然科学是一种前赴后继的东西，作为经验技术都会传承下去，可是爱情的世界当中没有传承一说。好比说母亲经历对感情的体验领悟不可能传承给女儿，女儿得自己去发现，自己经历了那些爱情必经的过程之后才会知道，哦，原来这才是爱情。 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有两人分担，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，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，不想让你为难，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，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，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有两人分担，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，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，不想让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，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，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。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的缘分。 和男朋友的任何前女友都不应该有敌意，倒不是很矫情的认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和男朋友的现在，只是觉得众生渺渺能够爱上同一个人，以各自的温柔心意去扶持陪伴过同一个人的不同时光，又或者注定再被同一个人用同一种方式伤害，与这个男人成长才送他远航，想起来呢也有了一点同舟共济的惺惺相惜吧。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 你

陈明真演的戏吗？他的气质非常好，年轻的时候他的相貌啊，真的可以用花容月貌来形容了。他的皮肤也很好。刚刚听过的歌是他演唱的，叫《念念不忘的情人》。时间啊，是最好的良药，能够让痛的不再痛，放不下的放下，想不通看不透的东西认清楚。当过去的那些刻骨铭心变得无关痛痒的时候，那些以为永远留在生命当中念念不忘的有一天突然遗忘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哦，没有什么能够敌得住时光的。那些曾经让我们难过的非常痛苦的一些往事，总有一天我们会笑着把它说出来，用讲述的形式。虽然念念不忘屡屡受伤，可是我们最后啊还是能够酣畅淋漓笑之过往。希望你也会有这样的潇洒一刻的时候啊，当然呢这个过程比较长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老爹迪克牛仔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 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你知道我在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。